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45集，魏无羡立刻动手拆下了一块门板，不光屋内的少年们，连窗外那只阴魂都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，戒备地举起竹竿。魏无羡先和那只阴魂打了个招呼，随即问道：这位姑娘，你一直跟着他们是有什么事儿吗？那名少女瞪大了眼睛，若她是活人，这副模样必定娇俏无伦，然而她没有眼珠，而且还有两道血泪从他眼眶之中流出，如此看来只会让人倍感狰狞。身后又有人低低抽泣，魏无羡道：怕什么，七窍流血的以后都得见，二窍你们就受不了了，所以才让你们多历练。那名少女此前一直焦躁地在他们的窗前打转，用竹竿敲地，跺脚，瞪眼，挥舞手臂，此刻却突然改变了动作，连笔带画像要告诉他们什么。金陵道：奇怪，他不能说话吗？闻言，那少女的鬼魂顿了顿动作，冲他们张开了嘴，鲜血从空无一物的口腔里涌了出来，原来他的舌头已经被连根拔去了。世家子弟们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又不约而同地心生同情。难怪无法开口说话，又盲又哑，真可怜。魏无羡道：他比划的是手语吗？有谁懂？没人懂。少女急得直跺脚，用竹竿在地上写写又画画，可她明显不是书香门第出来的女子，并不识字，也写不出什么东西，乱七八糟画了一堆小人，让人完全摸不清他想表达什么意思。正在此时，长街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奔跑声，还有人的喘息声。那少女的阴魂忽然消失了，不过她应该还会自己找来，因此魏无羡并不担心，迅速插回了门板，继续从门缝里向外窥看。其他的世家子弟们也想看外面的情形，都挤到门前，一排脑袋从最上方落到了最下方，用视线堵住了这条门缝。方才的妖物稀薄了一阵，此刻又逐渐流动起来，只见一道狼狈的身影从白雾中破出，奔了过来。这人一身黑衣，似乎受了伤，跑起来跌跌撞撞，腰间悬着一把剑，也用黑布缠着。蓝景仪低声道：是那个雾面人吗？蓝思追低声应：应该不是，那雾面人的身法和这个人完全不同。那人身后跟上来一群走尸，行动极快，立即追上了他。那人拔剑迎战，剑光清亮，划破迷雾。魏无羡心中喝彩：好剑！但一剑扫过，又是一阵熟悉的噗噗怪响，数块走尸的断肢上又喷出了红褐色的粉末。那人正被他们包围着，无处闪避，站在原地被铺天盖地的尸毒粉喷了一头一脸。蓝思追看得心惊，低声道：莫前辈，这个人我们……这时又有一群新的走尸围了过来，将那人包抄了起来，越缩越小。他又是一剑扫出，爆出了更多的尸毒粉，他也吸入了更多，似乎已经开始站不稳了。魏无羡道：这人得救。金陵道：你要怎么救？现在不能过去，满天都飘着尸毒粉，靠近就会中毒。思忖片刻，魏无羡离开了窗户，走到堂屋内部，一群少年的目光也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转了过去。 只见一群形态各异的纸人静静地站立在两个大花圈中间。魏无羡从他们面前慢慢走过，停在了一对女纸人面前。每个纸人的形貌都不同，而这一对似乎是特意做成了两个孪生姐妹，妆容、服饰、五官面貌全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眉眼弯弯，面带笑容，仿佛能听到他们发出咯咯唧唧的欢声笑语，梳着双环，缀着红珠耳坠，腕上戴金串，足上着绣鞋，十足的大富之家的侍女模样。魏无羡道：“就这两位吧。”他顺手在一名少年出鞘的佩剑上轻轻一抹，在拇指上拉出了一道伤口，转身给他们点上了两对眼睛、四只眼珠，随即退后一步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媚眼含羞荷，单唇逐笑开，不问善与恶，点睛照将来。”一阵不知从何处刮来的阴风陡然之间灌满了整个店铺，众名少年不由自主地抓紧了手里的佩剑。突然那对孪生姐妹纸人浑身猛地一颤，下一刻真的有咯咯的笑声从他们涂得鲜红的嘴巴里飘了出来。点睛照将术，仿佛看到了听到了什么极其好笑的事，这一对纸人笑得花枝乱颤，同时那对用活人鲜血点上的眼珠在眼眶里咕噜噜地乱转，这画面当真是娇媚至极，也阴森至极。魏无羡站在他们面前，浅浅颔首，低头向他们行了一个礼。礼上往来，这一对纸人也对他欠了欠身，还了一个更大的礼。魏无羡指向门外道：“把活人带进来，除此以外，一个不留。”纸人们的口中发出尖锐高亢的笑声，一阵阴风袭来，大门猛地朝两边拉开，两个纸人并肩掠了出去，掠进了那群走失的包围圈。难以想象，分明是纸张制成的假人，竟然有如此之凶悍的杀伤力。他们踩着精致的绣鞋，挥着轻飘飘的袖子，一挥就削下一只走失的一条胳膊，再一挥又削下半个脑袋，纸绣仿佛化为了锋利的刀片。那娇媚的笑声始终回荡在整条长街上，令人心神激荡，又毛骨悚然。不多时，十五六具走尸竟然全都被这一对纸人削成了拼不起来、滚落满地的尸块。两名纸侍女大获全胜，服从命令，将那名已经力不从心的逃亡者提进门来，再往门外一跳，大门自动关上。他们则一左一右，仿佛镇抚雄狮般守在了门外，瞬间安静了下来。屋内的数名世家子弟已然瞠目结舌，他们从前只在书本和前辈口中听过一些歪门邪道的描述，当时只觉得不理解，既然已经是歪门邪道，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学？为何夷陵老祖还有那么多的效仿者？而此刻亲眼看到了，方才知道邪门歪道自有其吸引人的神奇之处，况且这还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，点睛照将术。因此大多数少年缓过神后脸上竟无排斥之色，反而堆满掩饰不住的兴奋之情，觉得大长见识，回去和师兄师妹又有新的谈资了。只有金陵的脸色十分难看。蓝丝追过去要帮魏无羡扶人，魏无羡道：“都别过来，当心沾到尸毒粉，没准皮肤沾上了也要中毒。”那人被纸人提进来时， 已经没什么力气，半昏半醒的。现在倒是清醒了一点，咳嗽几声，似乎是担心咳出尸毒粉侵染到他人，连忙捂住了嘴，低声道：你们是什么人？这声音疲惫至极。问这句话，并非因为他不识屋内之人，而因为他看不见东西。这个人的眼睛上缠了厚厚的一圈白色绷带，应当是个瞎子，而且是个生得很好看的瞎子，鼻梁秀挺，嘴唇透出浅浅的红色，几乎可以说是俊俏，容貌看起来也十分年轻，介于少年和青年之间，不免叫人惋惜。魏无羡心道，怎么最近遇到这么多瞎子，听到的看到的活的死的。忽然金陵道，喂，这个人我们还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，是敌是友，为什么要贸然救他？万一是个恶人，岂不是救了一条蛇进来？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金陵当着人的面这么直白，就有些尴尬了。那人居然也不生气，似乎也不担心会被扔出去，微微一笑，露出一对小小的虎牙道，这位小公子说得很对，我还是出去比较好。金陵没料到他会是这种反应，倒是愣了愣，不知该说什么了，胡乱哼了一声。蓝思追忙圆场道，可是这位也有可能不是恶人呢，不管怎么说，见死不救，有违我辈家训。金陵嘴硬道，行，你们是好人，折了谁到时候可别怪我。蓝景一气道，你这人。话还没说完，他的舌头就打了结，因为他看到了那人倚在桌边的佩剑，缠在剑上的黑布滑落了半截，露出了剑身。这把剑的锻造工艺十分高超，剑鞘青铜色，其上雕刻着镂空的双花纹路，透过镂空花纹露出的剑身一如银星，闪烁着雪花形的光彩，有一种冰清玉洁又璀璨明亮的美丽。蓝景仪睁大了眼睛，似乎有什么话要脱口而出。魏无羡虽然不知蓝景仪要叫什么，但这人既然用黑布遮住了剑，必然是不想让人看见。他本能的不愿打草惊蛇，一伸手捂住了蓝景仪的嘴，同时还把食指放在唇前，示意其他也面现惊讶之色的少年都不要出声。金陵用口型对魏无羡说了两个字，然后又伸手在落满灰尘的桌面上写了两个字，双华。双华剑。魏无羡以口型无声问道，小星辰的双华剑？金陵等人一起点头肯定。这些少年虽然没见过小星辰本人，但双华是难得的名剑，非但灵力强盛，而且外形美丽而别致，曾被汇入无数版本的仙剑图录、名剑图谱中，使人见之难忘。魏无羡思索，如果佩剑是双华，而本人又是瞎子。一名少年也想到了这个，不由自主地用手去碰那人眼上缠着的绷带，想把它拆下来，看看这人的眼睛还在不在。可是他的手刚刚碰到那片绷带，对方的脸上就流露出极度痛苦的表情，不易觉察地向后退了退，似乎很是害怕被别人碰到眼睛。那少年觉察自己失态，连忙收回了手道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我不是有意的。那人举起左手，手上戴着一只黑色的薄手套，想遮住眼睛却又不敢碰，该是轻轻一触就疼得无法忍受，额上已经出了一层薄汗，勉强道，没事。而声音却在微微发颤。 这种表现几乎已能够确定，这个人就是岳阳长氏一案后失踪的小星辰了。小星辰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识破了身份，忍过了那阵疼，摸摸索索去拿他的双滑。魏无羡眼疾手快地把滑下来的黑布拉了上去。小星辰摸到了双滑，点头道：“多谢相救，我先走一步。”魏无羡道：“先别走了，你中了尸毒。”“很严重吗？”“很严重。”“既然很严重，又何必留下？反正已经无药可救，不如趁现在还没有尸化，多杀几只走尸。” 听他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屋内一群少年胸中热血上涌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